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日前，河北省发改委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度取暖季洁净行煤储备和保供有关工作的通知，要求各地要按照今年国家和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对清洁能源替代总体方案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完善，切实抓好洁净行煤保供政策的落实。对集中供热覆盖不到的区域，特别是暂不具备气代煤、电代煤的地区，要积极抓好洁净行煤和行煤专用炉具的推广，在摸清相关底数的基础上，尽快制定出台2017年度行煤和行煤配套炉具推广补贴方案。近日，河北省发改委印发《河北省通用机场布局规划》，根据规划，河北省将统筹考虑区域发展要求和需求特点，全省规划布局东部沿海、环京津、西部北部、中南部4个通用机场群，到2020年新建通用机场20个，全省通用机场及承担通用航空功能的运输机场达到30个以上，基本覆盖地面交通不便地区、农业防治区、主要林区和特色旅游景区，各社区市均拥有 A1 级通用机场，全省发展2至3个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多功能综合型的通用机场，大幅提升河北省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支撑和带动能力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，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，看就这样吧。

牵你的手。 就

自觉心境已有如明镜，为何为天降的欺客犯过一点浪花？天下并非只是有这朵花，不用为故事下文牵挂，要是彼此都有些既定路程，学会洒脱好吗？流水很清楚，释放这个责任，真的身份不过丧魂，这趟旅行若算开心，亦是无负这一生。水点蒸发变做白云，花瓣飘落下又生根，命运敲定了要这么发生。我分开可否不再用憾事的口吻，习惯无常才会庆幸，讲真天涯途上谁是客，散即是怎么水很清楚，释放这个责任，真的身份不过送运，这趟旅行若算开心，亦是无负这一生。水点蒸发变做白云，花瓣飘落下又生根，淡淡交回过各不留下印，但是经历过最又共振， 蔷薇处处开，也叫人们尽恋爱。春风拂去我们心的创痛，蔷薇蔷薇处处开。春天是一个美的新娘，满地蔷薇是她的嫁妆。谁有少年的心？